锵锵三人行。那天我跟文道和佑廷，我们讲现在人爱办婚礼啊，我就发现这个中国内地，我就开玩笑，我说这个礼啊没有了。你看中国结婚过去有这个古礼，包括西方现在结婚也是有个确定的程序，但中国我现在主持这婚礼啊，都是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奇招迭出。所以我就是有一个感叹呐、啊，这个礼呀、啊，礼失了。所以我说啊，叫礼失求诸也。真的还没错，湖北现在要找野人，这个 这词也非那， 然后看到野人行礼挺好的，是吧？ 行野人的礼， 对，哎呦，拿个大棒把那个母的敲晕了。 有啊，就过去很多传说呀， 拿出三滴血， 神农架，神农架那个野人把那个女的不是 什么把那个女的 女男母的野人，野人是什么？两米高。红棕色的那个皮毛，然后呢直立，然后呢这个抓住人就大笑，这是科学家说的， 大笑 就是哈哈大笑，这哈哈哈哈的一抓住人就乐， 然后呢 这是 人给逮住之后怎么样？ 生孩子了吧？不是，我过去听到过的传说说一个女的野人嘛，弄住一个男的，到最后玩了大概一个月吧，就最后弄成药渣了，就这个打救出来之后面黄肌瘦啊，那个女野人呢、啊、性欲相当强啊，你知道吗？但是这都是 最新减肥课程， 这 最新减肥课 程，这都是传说， 什么科学家， 这都是传说。但是75岁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这科学家吧，考古人类学家王善才在哪说的呀？不是一般的喇叭，在新华社说的。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他说：“现在要发动民间筹资1000万，在几十年之后啊，二三十年以后，二三十年之前有过大规模的在神农架找野人嘛？现在他们要启动新一次的大规模的寻找野人的行动，而且他就说，这次一定要给各界一个交代。”找到野人，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现在是流行语，说找到野人呢、啊，扬我国威啊，这是一件扬我国威的事情。 你那个西门庆故国， 不是，我不太明白这个逻辑啊，就是找到野人又为什么能扬我国威呢？ 就是我们 这说明我们够野吗？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文导，你这个你看啊，他们准备在树林子里装摄像窃听装置了啊。就捕获野人踪迹，但是主要的问题是电池没有办法长时间充电，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这么简单的， 我告诉你啊，为什么扬我国威这事儿很关键？我这么爱国的人，我注意学习这个。王善才科学家说，一旦野人被找到，不仅是学术和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政治意义？新京报问道。王善才说，目前很多国家都关注野人，一些国家的科考队也在寻找野人，如果我们率先找到了野人，将是扬我国威的事情， 世界先进水平。 对对对，我们率先找到了野人， 反正什么事情都率先嘛， 率先。神农架有没有？ 我们研究人怎么变成野人，我们做这项研究，要是我们率先达到了把人变成野人的地步，那我们达到了一个世界。 他现在不是在筹资吗？民间呢，甚至有些可能这个有些探险队员呢，也可能从民间来这个。 为什么要民间筹资呢？ 这个事儿 目前政府不宜支持。 是吗？为什么？ 不是， 对，因为他是有单位的人嘛， 有单位。 王振才是， 他是既有这个考古所的这个身份， 对啊， 又是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的秘书长王善才。 那如果说这个事儿，比如说是很认真的或什么话，那政府重视，他又说的那么能扬我国威，那政府应该支持啊。这一千万对政府来讲小数目吧，对不对？ 现在一个仔细的一个角就是1000万。 对啊， 政府拿钱是很严肃的 啊。 这个 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项目不严肃？ 不是啊，政府不可能为了一个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能找得到啊，政府就投钱。而且这个里边有背景的，是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年份的话啊，是1980年的时候吧，当时我们找过啊。找过呀、啊，这个 没找着嘛。 而且宣布了，是正式做过官方结论，神农架没有野人，但是他们还有很多人呢、啊，一直不相信。你像这个王善才，就是说是找到还是找不到的问题，有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他凭什么这么说？ 两条，一个他就是说啊，多年来历次发现的这个毛发，通过这个化验，说确实 是一种 不是人的， 也不是任何一种你知道的猴， 就是任何一种已知灵长类动物 啊，就是它是一种是再说吧。他说这个野人呢、啊，大概是介于就是说比那个猴啊，比那个长臂猿呐、啊、猩猩啊要高级，大概是人的北京人的近亲。咱表哥 从毛发看得出来 啊，不是还有一对农村的这个， 他们说来说去 姐妹 一个啊。 不是，他说他还有一段，就是当地有两个农民，这俩农民沉默了很多年，据说他们啊被这个野人呐、啊、这个强制过，但是就是说一直沉默了很多年，最近开口说话了，就是讲出了他们遭遇野人的这个事情。他就凭这两条，他说我相信必有， 那会不会有些山贼躲上山装野人下来？抢劫民女啊什么的这种的。 你这消息有根据？据 是吧？ 据小道消息说啊， 那种地方特别容易藏人啊，神农架。 小道消息说，应聘野人的工作已经秘密展开，待遇是什么？包吃包住，五险一金。说网友们争得头破血流，说三险一金我都干了。 冒充野人很容易嘛？你看华南虎都装得出来，这个冒野人我恐怕更容易。 这个他们寻找野人很简单，聘周正。 周正龙 、哎、 我也差点变成周正义了，姓周正龙去做摄影师嘛， 对啊、 不是，就是他说呀，你也不能肯定的否认说绝对没有啊， 当然 虽然以前做过官方结论，就是说肯定没有，但是呢他说这个王善才人家75岁了，人家也不是开玩笑的，以前也参加过，他就说以前呢叫怎么找啊，以前呢把那个野人都吓跑了，呼隆呼隆呼隆就这么找， 敲锣打鼓，野人呢出来了， 对对、他说以前这个找啊会把他们吓跑， 李斯求助 对对对他说现在我们找啊是这个狗仔队的方法找就是你看，你应该主要找洞穴，主要洞穴，就是说，这次以前没有认真发掘过山洞，这次洞穴，而且他说，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穴居呢？万一他是住树上呢？ 你看， 对不对？问题是什么？你要找野人 嘛？开始他并不怎么有兴趣，被你删了两 个。不是有兴趣，我科学精神嘛，就因为一直要怀疑，我还是很怀疑。为什么？因为你要找一个东西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要有一些模式一些推断出来，你才能够在里面，比如说我根据已知的模式来寻找，要不然的话你像神农架范围非常大，你别说神农架，前阵子你记不记得香港出过一个事儿，有个老外住香港几十年了，天天去行山啊，散步漫，他就在西贡，就香港我才多大的地方，你看那么小，西贡一片山区失踪了几天死了就找不到， 一个飞行员， 所以神农架那地方要找一个东西是很困难的，你如果没有一些已经可以依循的线索或模式，就只是说反正它长得比人高像个人，这么进去找，这怎么找？你想想看，而且你想想看刚才你说的那段毛发啊，那种毛发它不一定能够说明是野人，什么叫野人的概念本身就先值得厘清，因为它万一比如说我们找到的说不定是一种未我们以前没见过的猴子，其他的灵长类，它不一定是野人，什么叫野人这个概念本身我们从来没有厘清过， 说不定是一个农民披了一个化纤毯，那个毯子在树上勾起来一根毛， 在里头也放了数十年还变野了 人家说了嘛，这种理论认为很可能是巨猿的后裔，就是说中国存在过巨猿，就巨大的这个猿猴，从这个遗骨化石的分布，就是后来巨猿灭亡了，但是他们灭亡的那个地儿啊离神农架不远，所以说有可能啊当时没有全亡了，留下这么一只，因为身高都是跟姚明那么高的嘛， 他们就相信就是一只 不，我看不是一只，是那个一个枝，一个枝系啊，一个枝系啊。 不，我看不管怎么样哈，这基本目的、初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关键是中国现在是网民全世界最多，网络这么发达，有些事情我们谁都知道该讲，我们不能讲，我们总得讲一些别的事情来填补一下空间吧。所以我看基本的动力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它的初步目的，继续发展吧。 我跟你讲什么目的啊，人家这个新京报的问也挺有意思，说这个 我们注意到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副会长是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神农架当地政府对于这个找野人这事儿相当的重视，是否基于发展旅游经济的考虑呢？王善才坦诚地说，当地政府的确在打野人旅游的牌，他们乐于宣传野人，乐于看到有人做这方面的科研，打造尼斯湖水怪这样的品牌对当地是有利的，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好，对吧？我也觉得是。你比如说曹操墓如果是真的，那么他们借打这个曹操墓的牌也是他顺理成章的事情，对吗？只要你的野人找到的是真的是野人，但是呢他们还是更看重旅游宣传，对学术研究不太愿意提供资金帮助。王善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想打这个牌还不太愿意给我钱，所以我要民间募集1000万。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啊，他们做旅游啊，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你本来要找野人，如果认真做，做个科学研究，投入一大笔资金去搞，他觉得这个呢效率不高，就等于啊，比如说有些古迹，你说这个地方可以做文化旅游啊，这个遗产旅游，那但是真的把它完善的保存起来呢，这效率也不高。所以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怎么样，比如说对待古迹的方法就是尽量把它拆掉，拆了之后呢随便拿些水泥盖个新的，搞些好玩，这效率比较高，你知道吗？ 最重要， 所以同样的对付野人也可以这个方法，最后就找些人， 最重要的是先造谣， 先造谣后造庙， 先造谣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看来咱们就可以去应征野人了啊， 我们不够高啊， 没不够高 啊，不是，但我觉得啊， 不用不可以， 我 性能力还要强。 哎呦，这一方面 倒没提这事儿， 没听说有啊有啊有啊。 哈哈，大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抓住了。哎，你看我找着了，我就这个文本啊，这个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和神农架科考探险活动，一开始啊，巍巍大巴山主峰，神农架与长江三峡山水相连，两大国际名牌组合成地球上最神奇的旅游探险目的地。神农架野人让亿万人心灵震撼。早在1977年，中国科学院什么什么什么哪哪哪组织了野人科考活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此后 是没找到 有组织的野人科考，中断了30年。3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湖北省委历届领导人都关心野人科考的进展， 是吧？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 在这这么聊嘛。然后呢，你看啊，这说了很多，就是说本会啊很权威。本会即将组建3支神农架野人和珍稀动植物科考队，每支科考队每年需要100万经费，主要任务是 够了 考察野人，还不光是找野人，找一大堆东西，还有独角兽麒麟呢、啊，还要找独角兽麒麟，还要找驴头狼，见过驴头狼吗？还要找类虎怪兽，叫过山黄（括号）。就像虎一样的怪兽啊，叫过山黄，括号比老虎大1倍左右，天哪，还要找鸡冠蛇，像长得鸡冠子一样的蛇，还要找古犀牛，还要找九头鸟，我说这是湖北的， 这是山海经还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还要找九头鸟，说这都是中国古代无价的瑰宝。然后呢？ 那就真养我过，为了这回。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等著名科学家认为，一旦揭开野人奥秘，就等于找到了活化石，人类进化缺环将得到填补，达尔文和恩格斯关于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将得到物证，功在千秋。然后呢，这个请大家放心啊，我们还要干嘛呀？出版系列图书，合建神农架探险基地、野人科考博物馆、中国长寿健身基地，我们一定 长寿健身基地， 对对，野人长寿嘛，据说我们一定能把神农架野人科考打造成为英国尼斯湖水怪一样的品牌。括号，英国尼斯湖怪博物馆呢，已经创收几百亿英镑了，括起来， 关键在这个地方， 没错没错，为中华民族伟大祖国增光啊，必定是受益无穷，终生无憾。他还有湖北野人考察研究会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王善才研究员留的电话啊。然后呢，2010年8月说明，凡全文刊登本文者， 今后可获赠每期的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会刊，特并被特邀参加本会的重大活动。 哎，我们这么念完一遍也算吗？ 那是给他扬名了。 对啊， 以后我们都能得到这个野人会刊了。 对 对, 对, 对， 找到野人的话，第一天就请你去同居。 对，但是我对野人兴趣不大，我还是想看九头鸟。 我就说驴头狼。 好像还有过山黄， 过山黄， 行、哎， 基本上是一个主题公园的。 什么家的？这真是阿凡达了，这是。 对，阿凡达。 你说他这个名啊，很文学啊，他管一种类似于老虎的东西啊，叫过山黄，老虎那种黄。 这个有点像。 它用颜色， 民间的那种称呼都。 问题是麒麟都有啊，野人算什么？ 这真是太典型了。就是说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旅游。一个科学，这些两个都是混在一起。后来发现他还有文学混在一起，后来还有经济，就还有党的领导，哦，这什么都混在一起。 这是中国语文呢，这是哎。但是我就觉得咱们是不是也不能丧失这个人类原始的好奇心？ 嗯，对， 对吧？ 我很好奇啊，比如说你刚才不是说过60年前有对兄妹 啊 被野人逮了吗？ 啊，这 沉默多年，现在出来说了吗？我刚刚又看了一下，原来当年这对兄妹啊。在神农架给这个巨型直立行走的猿类是掠到山东去了几天几夜，这个路线是怎么回事？我们想想看， 长征 从神农架跑到山东去， 这个野人， 这野人 神行太饱， 走这个路上怎么走啊？我的天哪！ 有说这对兄妹被发现之后啊，肯定是在野人那儿，不知道是遭到什么的羞辱折磨呀，几十年沉默不语啊，最近终于知道野人研究会成立了，他们开口了。 电视台要采访， 打破了沉默。我天哪！ 不，我刚听到一个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们说打造， 打造 成什么？ 打造这个长寿基地嘛？ 对， 不是啊， 我还有医疗。 对，我对打造这两个字啊特别敏感。就今天在中国，最近十年来，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在拼命想办法打造这个打造那个，每个都说我们要把自己打造成什么什么品牌，打造成什么什么城市，什么什么基地。 对， 但是我常常想啊，为什么我们国人今天那么喜欢用打造这样的 字眼？这是个新词，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的，对不对？ 哎， 你想想看，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是新词？ 以前叫建设， 对， 创建、创立， 这个新词什么时候来的呢？大概是90年代时候，它里面呢，其实它只是比建设这些好像换了个说法，新潮一点。 不，它不一样，建设之类都有实际的物质的成分， 对， 就是打造呢是一个商业概念， 是可以来虚的 品牌。就是说实际上打造这个东西是可以就是凭空来的， 就可以来虚的， 就可以凭空来的。 其实打造这个字流行的这十年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就是玩虚的了，开始就以前开始盖马路，现在呢每个时候我们把自己打造成什么西门庆故里啊，打造成什么孙悟空故国啊， 打 你就什么都能打造。现在 那它是不是一种商业的东西？ 那当然， 只有商业品牌才需要说打造成一个品牌， 没错， 对吗？ 现在是每个城，难怪这几年中国特别喜欢讲文创， 说明了我们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过渡，说明了我们从前现代的注重这种建设到后现代的注重策略。后现代不是现在讲话都是讲策略吗？不是讲实际的思想真情实感啊，都是能指，我们不讲所指了，我们现在能指的飞翔，这个是整个一个文化的转变。 可是所以我觉得好玩，就是每个地方都讲打造啊，那结果最后打造出来的是一些什么呢？今天你在中国各地 品牌啊， 被打造出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这是什么找野人最后变成长寿健康基地？ 哎，真是不是？万一真的找着了呢？是吧？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野人也是属于无业盲流人员是吧？ 对，没错。 其宗旨呢，其实就是就地取材，要变钱。每个地方都是要就地取材，但他这个是玩虚的。我觉得玩虚的就是娱乐一下，还没大损失。玩实的才厉害了。你最近看到稀土的统计吧？ 嗯， 稀土啊， 稀土 中国这个稀土啊， 嗯， 中国现在世界上的90%的稀土都是中国在生产的，出口。 嗯， 可是中国的占有量呢是世界第一，但是30%几。 嗯， 这个数字叫人非常不安的。那是说明什么道理？说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俄罗斯啊、美国，他们有，他们不开采。 对，美国 他们然后买中国的。 对， 买非常便宜的。然后中国呢就非常努力，我最刚刚看到香港报纸上登了江西的一个大广告，就说我们江西的稀土最多，我们最便宜，你们来买啊，来开啊，这你们这个就是把地上东西，你刚才那种是 过度开放 啊，对对对对。 那你想人家为什么都不卖呢？而且日本呢、啊、现在炒得很厉害，其实日本已经买了廉价，买了很多很多，可以用50年的。 哎呦，我听过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阴谋论呢，就说这个日本连年在中国买那个煤呀、啊、买煤呀、啊、他们都在地下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巨大的仓库，多少万吨中国买来的煤打包原样存在里边，存在里边，就说这个日本人居安思危啊，就有朝一日有什么变乱，打开之后他已经从中国就是 他这个 买了太多的 稀土，可以用五十年。 对啊， 但是问题是中国各个地方都是拼命修啊， 拼命 开，我有什么东西？ 而且日本向来是这种策略，你看日本人吃饭、啊、是很不环保的嘛，他们用木筷子。急用急器， 自己就松一点不可以。 那他那个木筷子的来源全是来自亚洲其他地方， 马来西亚。 但问题是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很可能是亚洲各国最高的，因为他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拼命种树，而且是不准砍伐的。那所以日本从来就是这种策略，尽量买光你们的东西，用光你们的东西，他自己多得很的，对不对？因为他资源少啊，所以这个国家的人啊，向来忧患意识很强。反过来呢，我们国家呢？就总有一种幻觉，我们国民常常觉得我们地 大 物博嘛，一天到晚说这话，那其实不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地大， 那 人用的地不多。 我们是我们还有麒麟没找到呢， 还有没有？ 找到麒麟说不定能发电呢， 不得了， 那 过 天 王了，我们过天王。没有，就是但实际上呢，是一个什么？就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用了很多我们子孙的东西。 没错，过去他们要开挖什么唐太宗的陵墓。Thank you.